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断得精巧，亏你老神仙才想得出来，都是老佛爷的护法神力。老神仙的年纪也不少了，嘿嘿嘿，贫道也曾伺候过宣宗皇帝，又过了几十年了，只见金乌玉兔双丸追逐，谁还记住岁月？我只晓得常如孩子，不管是多少岁，吃时便吃，睡时便睡。他是过了100岁了吧？这真是得道成仙的长生诀了。哎呦，神仙不敢巴望，不过贫道现在比神仙值得骄傲，因为神仙还没有伺候老佛爷的这份福气。面对中国第一高冷的慈禧太后，还能如此从容应对，老神仙那不是白给的名号。话不再多，不卑不亢的老神仙既拍了老佛爷慈禧太后的马屁，又将自己能不老成仙的养生才能表露无遗。这位老神仙不是旁人，正是京城道观之冠，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第一祖庭白云观的20代掌门主持高仁栋，晚清京城的风云人物。高仁栋本名栋元，字云溪，号寿山子，山东人，出家云梦山，辗转各地，直至后来到北京白云观做了方丈。他本为全真化身派16代人字辈，而作为白云观第20代方丈，按照全真龙门派的背诗《合教永元明》中的名字，高仁栋就又被称为高明栋。神秘的高道士除了和慈禧交好，他与大太监李莲英以及刘承印的关系更是堪称莫逆，甚至他与李莲英还结成了异姓兄弟，李莲英称呼他为大哥。时有记载，朝中不少达官贵人的貌美妻妾都记名在他名下当干女儿，一个是方外的道观，一个是森严的皇宫。白云观能和紫禁城攀上关系，在晚清的政治风云当中举足轻重，这还多亏了毁寺灭佛的太平天国从中帮忙。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一神替代众神，破坏了江南等地的各种宗教圣地，几乎是无庙不焚，无相不灭， 铸铁的罗汉都重新回炉变成了兵器。还不仅仅是佛寺，由于蛇是圣经里的魔鬼代言，于是蛇、阎王爷、龙王都被列为了象征魔鬼的头子。因此全国各地的龙王庙、土地、财神、城隍都在太平天国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时间尼姑还俗、和尚蓄发，说句阿弥陀佛都会割掉耳朵。太平天国覆灭后，曾被破坏的不少佛教寺院就由新崛起的湘军、淮军出身的汉族官员们出资修缮了。比如那时候京城一些重要的寺院，像法源寺、贤良寺等等，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员们的聚集地。此外，纵观大清国的几位皇帝，康熙是对任何宗教信仰都持包容态度，而雍正就是佛道两家通吃。直到了乾隆，禁止道家差遣法源传道，朝堂基本上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信徒了。特别是道光年间，道光帝曾明令道教天师不能进京，所以无论是历史传统上，还是在人文素养上，汉族官员集团或者是洋务派的大臣们对中国传统道家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屑一顾。据说慈禧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曾经需要找一个紧靠皇城的寺庙停放灵柩，他派心腹太监刘承印到北京的贤良寺等各处询问，可僧人住持们都不热情，甚至婉拒，慈禧甚为恼怒，不得已就转往白云观，结果受到白云观道士们的热情欢迎。自此慈禧与白云观交流日益密切，而慈禧太后也似乎受了戒，道号为广仁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李莲英之前，安德海之后，最受慈禧太后宠爱的大太监是刘承印。这位刘公公不仅一心修道，甚至还在白云观开创了全真龙门刹之霍山派。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太监就有了自己的道家派别霍山派。清末著名太监小德章就是霍山派的第五代，道名张旭英。在带头大哥刘承印的带动下，大内诸多太监纷纷成为信众。光绪十二年长春永久盛会内廷会首中记载，总计62位内廷权奸入会，其中就包括以道名李乐元登记的李莲英。这宫里有人好办事儿啊。光绪十二年，慈禧太后带头拨款修缮白云观，在老佛爷的带动下，京内其他各位王公大臣也纷纷效仿，这高道士一下子就得了白银90万两。从此白云观扩建修庙，添置庙产，规模一度超过了雍和宫。整修过的白云观在光绪13年迎来了西太后的头炷香，而白云观的高道长也没有错过良机，不仅隆重开光迎接，而且还为光绪帝请了道灵符，赠了玉辟邪，就有了本文一开始的那幕精彩对话。活到了慈禧这个份上，也就剩下长命百岁的诉求了。高道士投其所好，慈禧也是顺手大大方方地将中国总道教司的职位赏给了老神仙。这样一来，高明洞毫无争议地就成了中国道教界的一把手，理论上他成了真正的神仙。神仙手眼通天那是必须的，白云观不仅在宗教界有所建树，在政治诉求上也是影响了内廷和朝纲。清末小说《聂海花》写道，白云观就是纳贿的机关，高道士就是李莲英作恶的心腹，境外的官员哪个不趋之若鹜啊。在小说《母子君臣》里，高阳也是详细描绘了慈禧与李莲英通过白云观的高道士内外串通买卖官位的事。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派人携巨款到京城大肆收买左右中国政局的要人，意图在宫廷内外形成亲俄的势力。在收买名单的 VIP 级人物中， 白云观住持高道士的名字与李鸿章等重臣赫然在列。为了能够与满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达到独吞东北的目的，沙俄暗中利用了白云观与宦官们的影响力。清末时期著名的间谍，后任沙俄驻华公使的蒲科帝就长期租住在白云观的后院，与高道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啊。有传蒲科帝就是通过向李鸿章和张印环行贿50万两白银，才顺利的从清政府那里租借了旅顺口，并得到在东北修建铁路的特权。不仅仅是俄国人看重白云观的政治影响力，当时的日本特工也是紧盯这位老神仙不放。在今天日本外务省的史料馆里就藏着几份记载此事的公文，而机密公文的作者就是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馆的两位间谍，后任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的翻译官岛川义三郎，以及后任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的高伟亨。高伟亨出身不俗，是幕府大臣近藤大五郎的次子，汉语非常流利，还有他的前任岛川义三郎也相当了得，语言天赋极高。为了接近白云观，他还特地换上道袍，出手大方地在观里广撒小费。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间谍就取得了高道长的好感，掌握了不少情报。根据日方公布的解密档案中记载，这几位日本密探与高道长在白云观的秘密会所、宣武门外的万福居以及正阳门内太升堂酒家里屡次把酒言欢，探听情报的场面在公文中上报的相当详细。晚清时期的白云观可不是简单的一个道观而已，正因为如此，坊间老百姓与众多野史小说中也把高道长形容得很不堪，例如他在道观容留妇女、买卖官爵、勾结权贵等等。但其实的宗教界人士对高道长的评价却挺高，他也被誉为近代道教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高仁栋深受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主张儒道佛三教共圆，对三教圣人极为尊崇，还创作赞老子、赞孔子、赞世佛等诗。同时高道长酷爱西游记，认同孙悟空象征着心猿，白龙马就为一马，常讲西游记本身就是一部借叙述佛教故事来阐述道教思想的丹经。按说高仁栋传承于道教北宗龙门派，北宗丹法讲三分命功、七分性学，以练心修行为基础，以清净无为为要旨。可高道长和其他道教中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政治的极端热衷，一边清净无为的修道，一边煞费苦心的钻营。在高道长的主持下，白云观那在宗教界的地位如日中天，财大气粗，传戒弟子上千，兴办慈善，弘扬奥义，对各地的道教事业也是大力支持。不过修道神仙出世难，白云苍狗必长安。高仁栋这位所谓的老神仙因病死于1907年，比老佛爷慈禧还早一年归位呢。在民国期间，白云观内的建筑因年久失修大都变得残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6年拨款修缮，1957年白云观还被定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址。不过后来道观再次受到严重破坏，直到1981年重修后才又对外开放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直觉得用这句话形容乱世枭雄的北洋军阀们挺合适，至少 那些有头有脸的北洋军阀们没一个去做日本人的汉奸的。毫无疑问，北洋军阀复辟将军张勋那早就成了封建愚忠的典型，在不少的教科书里，这位变帅的形象都是跳梁小丑，被人嘲笑。甚至在电视的讲坛里，严崇年先生觉得张勋复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他说应该叫张勋兵变溥仪复辟。在严老师心里，张勋不是皇帝，也没资格复辟，复辟的当然是宣统皇帝溥仪。按常推理，以张勋的实力，原本是不会在历史书中占到叶份的。首先，他可并不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虽然是小站练过兵，但可也不是正宗的北洋出身。他投靠袁世凯的时候，年纪比袁世凯还大上几岁。其二呢，在所有的北洋军阀当中，他的地盘最小，就在徐州地区，实力根本排不上前十位啊。可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阴差阳错，就是这位并不起眼的地方军阀，却在那个乱世当中扇出了蝴蝶的翅膀。早在1903年，湘军名将广西提督苏元春被诬告入狱，作为部下的张勋就带着不少金银财宝到了京城，帮着犯事的老大苏元春通融，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他终于和李莲英的干儿子拉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活动，张勋就在今天王府井北边的翠花胡同买下一处独立的宅子作为活动据点。1917年6月，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矛盾激化，负责调停的张勋率辫子兵开拔北京城。不过部队正式进城前，张勋先溜进了翠花胡同。复辟不是件小事，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在忙活，紧跟着卞帅一起进入四合院的还有其他几位大人物，比如康有为。彻夜长谈，情投意合，康圣人用自己的理论武装了张大帅，他自然成了张勋的笔杆子，开始起草各种公告。从那天晚上开始，这条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翠花胡同就成了张勋复辟大清王朝的总指挥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刚刚赶时髦剪掉辫子的老百姓对政治生活没什么概念，共和帝制都行吧，也都没关系，只要能让我吃上棒子面，谁愿意当总统当皇上就让他当去。所以张勋并不是个投机家，那个年代的中国北方地区军界倾向帝制是人所皆知的。时任美国驻中国公使保罗·瑞恩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勋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忽视了与其他北方军阀之间的磋商，如果能更加慎重计划和筹备的话，或许可以容易地获得成功。张勋并不是缺心眼的蛮干，府院之争也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先试探了一下各方的态度，就是可惜问错人了。他曾就复辟一事咨询过日本驻华公使，日本人相当狡猾，既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但这话里话外日本公使都透出了鼓励的意思。都是千年的狐狸啊。出了公使馆，张勋就在江西会馆摆下鸿门宴，酒桌上杯酒释兵权，他轻松搞定了当时的参谋总长王士珍、警察总监吴炳湘，由此数千辫子军全都顺利进城。可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边张勋忙着各种运动，可紫禁城里的少年溥仪似乎没想过复辟这事儿，而且他周围的那些皇亲贵胄们也不愿意为复辟提供支持，生怕民国的优待条件就此泡汤喽，真是有点皇上不急那啥急。再难搞的事情，这也敌不过张大帅对清室的一颗赤胆忠心。有事为证啊，说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和光绪由西安返京，袁世凯派张勋到慈州接驾，见到慈禧后，他弃马徒步，紧跟轿子，寸步不离， 身处忧患之中的慈禧甚是感动，不仅对慈禧，他对大总管李莲英也是极尽示好，甚至还向李莲英递了门生帖。慈禧到京后还命张勋所带迎兵进宫守卫，加张勋提督衔，赐朔勇巴图鲁称号。此后的十年间，张勋一路从云南提督、甘肃提督做到管辖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提督，张大帅深受清室器重啊，所以带着必胜的信心，迈着坚定的步伐，在1917年6月30日那天晚上，夜黑风高，张勋带队从翠花胡同出发，直奔紫禁城。在拿重金贿赂管理宫门的太监之后，张勋终于跪到了溥仪的卧室。瑾妃等人闻声赶来，你要干什么？张勋答道，复辟。瑾妃等人执意不同意，继续享有清室优惠待遇即可，其他之事断不可行。张勋大声喝道，今日之事不能听你们的，有不从者莫怪老夫无情。溥伦道，你这么做不是学曹操逼宫故事吗？张勋答道，曹操逼宫是要杀王，我今日逼宫是拥军即位，那不是一回事。如果这些对话是真的，张勋确实看了不少京戏，跟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一样，历史知识这都是从文艺作品里汲取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自从复辟的消息传出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表态，发动讨张行动。张勋复辟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版本？他所住的翠花胡同还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